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咧就揾嚟啊，交易保有限公司嘅 COO 啦，戴锦如 Beatrice 咧同我哋分享嘅。早晨，早晨， 早晨啊！ 依家嘅支付系统咧，其实都开得好好啦。咁我知道你哋喺数码港嘅开发呢个支付平台入边咧，都系打出香港人嘅精神嘅。你知依家奥运所有嘢都系打出香港人嘅精神。好啊，咁啊，不如讲下即系你哋公司啦，喺数码港嘅开发呢个支付平台嘅过程系点？咁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听下好嘛？唔该。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 Beatrice 啊。咁我哋即系喺香港成立嘅，咁成班都系香港嘅 IT 喺数码港度咧就做一个支付系统，咁、就咁样去起家嘅。因为想处理咧所有交易嘅一啲支付啦，喺交易过程中嘅各种嘅问题啊，咁就自己去成个系统自己去起啦，跟住去成个系统去过所谓嘅安全制。知识啦，咁就喺香港一步一步咁样去建立起成个嘅交易嘅体系嘅一间公司咯。 我自己揾到一啲资料咧，其实你哋都已经即系有晒认可啦。其实喺当中点样可以成为咧支付行业嘅一啲唔好话领导者啦，可以脱颖而出咧。因为其实你都知道坊间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支付系统或者支付工具，不如又等你喺呢个部件嗰度多讲少少好嘛？ 咁咧，其实我哋当年去整间公司嘅时候，就其实是因应觉得哦，点解你平时去俾钱嘅时候俾张卡人哋，咁啲人咧就攞住张卡就可能就拎走咗咁样。咁因应呢样嘢，我哋就嗰阵时就去觉得即系你张卡嘅个安全性啊，点样去令到你张卡保障你张卡？ 因为可能有机会有啲不法之徒就系攞咗你张卡嗱，我哋细个系啦，睇嗰啲偷天换日啊，或者 Ocean Eleven 嗰啲最中意噶啦嘛。其实咧，只要短短喺一分钟之内咧。嗰啲佐治古尼已經將你張卡咧，可能碌咗十隻遊艇或者四架飛機咁先算啦，即係當係咁啦。尤其是有啲卡，即係我哋呢啲平民百姓，即係梗係唔可以無限 limit 咁碌啦。係 啊，但係俾人碌咗一筆都係好開心噶嘛。 有啲老闆啲卡係咪先可以隨意碌層樓啊，碌啲遊艇嗰啲咧？咁嗰啲就麻煩咁，因為唔會有 card centre 打電話俾個老闆話：喂，阿陳生，你係咪諗住碌架遊艇？因為咁樣其實都幾大冒犯噶嘛。当年啦，或者去翻讲紧大概十年前，你唔会同个老板，你唔会够紧 critics 个老板做呢啲咁嘅购买嘅操作，系咪先？ 咁、所以我哋当年就觉得，究竟个支付嘅过程中有几多个 party 啊，或者 operation 啊，会 involve 喺呢啲支付上面啊？咁所以我哋就由自己首先咧，就开始去做嘅时候，就觉得啊，点解唔可以系部卡机攞过嚟喺我前面去埋单呢？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开始就做啲 mobile 嘅市啦，即系 mobile 我就攞过嚟，咁你埋单。咁当然你而家见到可能开始呢个习惯就唔会再攞张卡过去，但系都系会有，即系而家都有啲会有，但系已经开始普及就系攞过嚟， 系 啦，就俾攞过嚟俾你去支付啊。咁呢啲就系我哋处理嘅一个过程咯。咁跟住落去就系话睇紧就系话，咁究竟你嗰张卡就算处理咗后边嗰度咧，有几多个 party 会 involve 喺你嗰个支付嘅过程中要 pass 嗰啲 data 俾佢，即系可能嗰个资料要俾咗佢处理，又再一浸一浸一浸咁样处理啦。咁我哋就喺呢个过程中，即系因为技术啦嘛，而家又咁就一层层就简化咗佢。就其实张卡即系你去俾钱嘅时候，就应该中间要省却晒所有呢啲所謂嘅叫做 operation 啦、程序啦，咁、應該冇咁多嘅程序要去處理嘅，咁、所以就簡化曬佢，咁就直接就唔會再有人掂到，咁所以我哋成個過程就係講緊成個卡點樣由你支付嗰一下起，我就保護你，保護到去尾，咁永遠都唔會再有人掂到啦，咁、樣呢一個過程。 咁我都多謝，即係透過大電波都即係代警方多謝你哋，即係入邊都即係省卻咗好多話，喂，有啲騙徒你都知道啦，即係。 騙徒手法層出不窮，亦都即係今時今日嗰啲網絡詐騙或者呢啲信用卡支付詐騙，其實都幾多。咁、但係 as 你頭先咁樣講，即係有機會用啲再嚴謹啲嘅支付系統，咁、我哋 A to B。咁你中間冇咁多嗰啲繁瑣嘅程序，咁你少啲漏洞嘅機會咯，或者少啲出錯嘅機會咯。 冇錯。 咁好多係咪？ 所以我哋就叫自己做一個 end to end 嘅一個 payment 啦。咁就由 end 就係你由拍卡嘅嗰一個位開始，我哋就處理嘅交易，去到尾去到信用卡公司個位。咁、我哋由所有嘅嘢都係已經成個咁樣去幫你處理曬。咁作為商家嚟講，佢就即係唔需要或者消費者啦。咁大家中間就你張卡一拍完，其實就而家就話已經加，即係已經成個就所謂 tokenize 咗啊！咁、你基本上唔會再掂到，冇人去解到啊！咁就去到尾咯。 其實咧，香港個營商環境咧有趣嘅，啲老字號嗰啲商家咧，好唔中意電子支付嘅，即係佢甚或乎最元祖八字頭嗰、那個佢都唔想參與嘅，佢覺得哇！你而家掂我條數啊，係咪先？我做雲吞麵嘅，我做牛腩鋪嘅，世世代代就賺一蚊得一蚊，我仲要過嚟過去。咁但係隨住近疫情之後咧 ，COVID 之後，就大家對個錢唔需要成日都掂到啊，唔需要成日都掂到，就變咗咧好多時候都係用支付系統開始咧 educate 到，無論係市民都多用啦，以至商家都可以啦。其实一开始譬如用你的公司为例，头段推广呢一样嘢系咪都有啲难度？到依家突然间大规模地普及，你系咪又觉得啊，估唔到原来大规模普及可能系用半年以至一年时间噶咁样？哦，又喺呢个部件多讲啲好嘛？ 系嘅，咁其实初头嘅时候，电子支付大家就觉得系一个即系支付呢样嘢就好似系要啲大铺头先用得啊，咁细铺头就都系用唔到噶嘛。咁後期就開始就有我哋呢啲叫做科技嘅，即係支付科技公司出嚟啦。咁、就開始提供啲比較優惠嘅價格啊，或者點樣俾啲細嘅鋪頭啊，咁就開始去用嘅。咁加埋個 coffin 就係一個絕對係嗰個轉捩點啦。咁、就令到成個電子支付普及啦。其實例如我哋而家見到可能有一啲坊間一啲鋪頭咧，其實佢都真係可以話我哋冇現金唔收現金都開始有見到嘅。咁呢個都真係一個即係一個。 進步啦，無現金交易始終都係向往科技，因為如果你去翻現金交易咧，又走翻好多無聊嘅流程嘅，變咗好多資源就係喺個現金交易嗰度有機會流失咗咯。 係啊，咁所以就見到其實大家就會關注翻自己嘅使用嘅習慣啊。咁佢就而家商家就開始覺得個客有啲乜嘢嘢佢都想要全部都要有曬咯。 突然間又好飢餓啦！突然間話喂呢個商品。有冇啊？可唔可以試下咁啊？ 係 啊，基本上爭啲攞埋個牌，我嚟做埋定期噶啦，可以俾你啲錢存落去，擺到三個月，有冇兩利息啊？咁樣即係我覺得香港嘅支付系統有趣嘅，或者同我哋嘅叫做 FinTech 咧，真係可以做到互聯互通嘅。當然此刻做唔到，但我深信。其實可能未來嗰兩三年已經可以有好大機會做到呢啲嘅聯成咯，即係譬如因為網絡金融機構以至今時今日網絡銀行都好厲害，咁啊有冇啲嘢可以穿埋一齊做咧？咁啊呢個交俾你哋嘅 CO、CFO 或者 Founder 或者你哋去諗啦。但即係我純粹覺得俾到我哋係無限想像嘅空間，即係作為 investor 又好，或者即係作為去觀察呢個行業嘅發展。我記得疫情之后第一次回内地做嘢啊，在北京。哇，我啲北京朋友真系笑，点解你哋仲唔用支付？点解你哋仲唔用乜 pay 乜 pay 嗰啲咁样？咁我话喂，香港唔使噶，哑口哑哑咁样讲。我话哎呀，我哋张卡都好劲噶，系噶，曾几何时你张卡都好劲噶， 系 十年前啊嘛，咁样。咁我真系啊，好觉得。是喎，我哋真係要進步喺個支付系統，喺個互聯互通嗰度，尤其是今次咁嘅講到同灣區個接觸咁頻密啦。你諗下，即係我哋嘅跨境大橋同你講緊，哇！深中通道唔好講咁遠，你廣州大橋，依家真係好簡單。即係譬如你哋一陣喺港台做完節目， 我揸架车同埋咁多人，我哋去澳门食餐饭、半个钟噶，入咗去噶啦，我哋食紧水蟹粥噶啦，即系你旧时觉得好梦幻嘅事，依家系好容易就发生。咁你去到当地食嘢，你如果人哋唔收卡，可唔可以系支付系统？即系喺度谂紧呢啲嘢。你哋未来嘅企业有冇啲策略性嘅扩展喺大湾区入边发生？ 我估咧，其實都係一種即係其實香港嚟講，我哋話齋其實對於即係科技啦，或者其實科技嘅企業啦，或者支付啊呢一塊咧，咁多年嚟其實就冇乜呢啲企業嘅存在嘅。咁所以其實而家我哋去做嘅時候，都覺得係即係某程度上，我哋自己喺香港做一間支付企業、支付科技呢一塊咧，其實都唔係咁多人知道你做緊啲乜嘢嘅。 唔係，但係大家依家其實好多餐廳都用緊你公司啲嘢㗎，但係唔知道。唔知同用緊，可能有啲人又覺得用緊 喺邊咧？佢覺得可能覺得技術就係一次，即係你都係收個錢嘅，但其實後面係好複雜嘅嗰個科技嘅，即係 cloud 啊 ，cloud 嘅 雲 技術啦、或者你頭先講 tokenization 啦、或者好多加密技術，有好多嘢喺入邊嘅。咁所以當你做咗呢樣嘢嘅話，其實學你話齋，其實國內其實佢哋有好多嘅技術已經都係已經做曬成套支付好個體係好已經好好噶嘛。咁但係你要去同佢去配對去對接嘅時候，即係你香港我哋，例如我哋有信用卡或者其他嘢更加 common 嘅一啲支付方式，點樣可以做一個對接？其實支付係一個通道，令到大家做啲好實時嘅嘢咧。咁呢啲嘢其實就係你要首先個體係要即係要做好，咁呢個技術上面你個架構你同人即係對得嚟先可以通到咯。但係本身呢一塊咧就比較被忽略嘅。如果你呢個通道即係條路都唔通，而家你條條係通咗啊，但係啲支付嘅嗰個架構都唔通嘅時候，其實是有啲难去做到好多实事啊嘅通嘅技术， 都系诶。头先你讲到一个案点咧，就 系 喺个对率嗰度咧，可能如果你对率通唔到咧， 系啦， 你都知依家即系特别系今年啦，即系嗰个金融市场都系瞬息万变噶嘛，系咪先？有议息会啦，议息会之后，可能啲人民币嘅价格又会高高低低，美金又高高低低，港纸又高高低低，日 yen 又高高低低，咁所以喺呢个咁嘅系统底下，真系如果我哋打通啲任督二脉，有啲嘢先有得玩，系咪啊？ 系啦，有好多嘢实时啊，好多嘢好快啊，或者兑换啊，实时啊，咁、那个对接嘅体系啊，系即系嗰啲通道系通道嘅话，兑换啊咁啊，咁所有嘢就会做到头先你讲噶啦。即系其实个作为嗰个客人嚟讲，佢其实香港人口或者翻过来，过来又翻嚟又好，咁其实所有嘢其实应该系要。比較無縫咁樣去用到佢最中意嘅方式，即係喺嗰個感官上面嘅無縫就得嘅咯。係 嗱，講到無縫交接咧，我想轉個頭咧，再同交易部有限公司嘅 COO 咧戴錦如啊，去多講少少啦。即係除咗無縫交接，我仲想講下人才方面嘅面向嘅咁樣。不如咁，我哋休息一陣啊，聽隻歌，轉頭翻嚟咧，灣區生活一小時咧，阿歐再同你哋去傾下偈好嗎？ 好。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到整天不安定，坐上电单车一样冲过去便高兴，怀着最强傻劲，勇敢表白，哪管别人会截停，一直沉迷你，难道害羞地等邀请？ 也许水星恋上火星，感情蒙蔽你眼睛，其实我被劣评，请你一眼看清。喜欢 欢了你。如果承认造成无止境破坏性，如让你冷静才做个决定，仍然可觉醒。 什么叫爱情？爱爱爱得亡命，想拖着你与世界比拼。 平常人若果中意我是罪名， 假性双恋无需否认。什么叫爱情？爱爱爱得纯正，如恋情是毒药，我吞下去尽管学成。我嘅你承担很多真意性，着重要直至 笑声，骷髅头叫你吃惊。如果泄露爱情，只怕给你阴影。 谁又敬佩感情逃兵？自由相恋本是理应，你之后否认，我都很确定。同行这事情，什么叫爱情？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黎奥运乒乓港队代表在巴黎返港，总教练李靖在机场说，球员打得好好，整体满意表现，但是在一些关键球处理上差少少运气，如果胆量和力度大啲，可能有机会得分。运商代表王振廷说，运气是比赛的一部分，运商无论对北韩或者南韩都发挥应有水平，甚至比预期更好，以后会更加努力。另一个运商代表杜海琴说，同奖牌擦身而过有少少遗憾，但是有更大动力继续进步，能够进入前四是世界最顶尖的水平，为自己感到自豪。女子团体成员李浩晴认为，大家发挥得好好，珍惜同队友在场上奋斗。朱成竹就说，享受在奥运比赛，认为已经发挥自己的水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尊重和支持奥运女子剑击重剑金牌得主江文蔚退役的决定。他说运动员始终有退役的一日，江文蔚已经参加三届奥运赛事，亦都曾经受伤，绝对支持和尊重他的选择。至于江文蔚在退役之后加入马会，杨润雄说，马会是良好的雇主，期望江文蔚充分发挥能力，透过马会贡献社会。 杨润雄又话，港队喺巴黎奥运取得佳绩，充分表现香港有能力培养出优秀运动员，喺世界舞台争取好成绩。佢提到，政府喺过去五至十年间投放喺体育嘅资源同埋政策方向正确，包括喺精英化、盛事化、普及化三个方向推动体育发展。佢认为近年家长对仔女参与全职运动事业嘅态度亦都有转变，这个同政府協助精英運動員退役之後生活亦都有關係。巴西一架雙引擎客機在東南部聖保羅州維涅道墜毀，客機上61人全部遇難，總統盧拉宣布全國哀悼三日。航空公司早前说，客机上有58个乘客和4个机组人员，其后更新遇难者名单，说机上有57个乘客。巴西传媒报道，至少两个乘客因为误机而逃过一劫。新华社报道，机上没有中国公民。客机坠毁之后，消防赶到现场救援，当局已经找到客机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正在调查坠机原因。出席公开活动的巴西总统卢拉在知道坠机之后亦都中断演说，和在场人士一起向遇难者默哀。巴西空军相关部门的报告说，客机事发之前没有回复控制塔，亦都没有报告出现紧急情况或者遇到恶劣天气。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快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荷里活广场。重复一次位置啦，观塘到去油塘方向彩石地快线有水管紧急维修，需要暂时封闭。而家咧有车龙噶，龙尾去到荷里活广场。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多开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繁忙。另外啦，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咧，近住北港足球场呢一段咧都系慢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黄太，多谢你成日嚟探我，仲请我饮汤。 横店煲开，隔篱邻舍使乜客气啊？陈伯，你在嘉年华会的魔术表演好精彩、啊。 但街坊上面啫，可以帮到手又氹到大家开心，真的好满足。 咁迟啲，我哋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预埋你噶啦。 好啊，大家互相照应，我哋班老友记都开心啲。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ilton 潘思聪 Lester 洪少贤陪你走进美妙的法语世界。 小王子的法文名先、就叫做 Le Petit Prince。 Le Petit Prince 这本书被翻译成超过几百种的语言，数量其实是仅次于翻译得最多的一本书，就是圣经。 逢星期日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个星期我周子欣请来两位行内人介绍香港建筑的。 多谢你啊，子欣，我觉得香港的建筑真是很优秀很漂亮 的。等先，我们今天呢要讲建筑的肉酸和丑陋的、哦。我们呢会介绍《城市建筑不美学》这本书，建筑宅男茶龙和泰迪斯会上来节目接受访问，记得不要错过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决定将会怎样影响中国未来的内政走向，而香港应该怎样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配合深化改革。一连三集《深化改革新时代》，解码二十届三中全会。八月十一号起，逢星期日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今个夏天热到弹起，乐区陪你，香港电台新马泡泡。 今次轮到普通话台，联同印尼国家广播电台 RRI 合拍去到维园中央草坪，为各位居港印尼朋友带嚟不一样嘅 Hello Jakarta，Hello Hong Kong。 到时仲有呢位专程飞嚟香港嘅印尼女歌手同你 say hello。 Hi everyone, I'm Nabila Gomez from Indonesia. So I'll see you soon at Victoria Park, Hong Kong. In Hello Jakarta, Hello Hong Kong。 快啲通知屋企嘅姐姐，八月十一号下昼三点，维园中央草坪。 哇，爽啊！ 热到赞起，乐区陪你。 香港电台新马泡泡。 咁点解会有 Bob 呢个名嘅咧？第一日翻工 啊，你真系冇英文名， 我讲啊，不如我叫 Bobby 啊咁样。跟住之后佢哋话 Bobby 都好，跟住有一个同台嘅就话唔好要个 B 咯，叫阿 Bob 咯 ，B O B 咪得咯。 得喎呢个，你个样又圆碌碌咁，个 Bob 字有好多个圆圈咁样，好啱你咁样。 Hello 大家好，我有 Bob 林盛斌，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香港叫得美食天堂，梗系多嘢食啦。但系而家香港嘅餐厅又系咪符合晒所有香港人嘅飲食習慣呢？ 可能餐厅好多时候都会有素食餐俾你拣啦，咁有低碳啦，咁点解唔可以有生酮？即系其实多一个 choice 俾唔同需求嘅，我系糖尿病嘅人士，或者癫痫症嘅人士，或者系生酮嘅人士，咁我出街会多一个 choice， 出到去食饭方便啲咯。 要了解多啲点样从飲食得到健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利利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 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咧继续请你啊，嘉悦宝有限公司嘅 COO 啊，戴锦宇啊，同我哋分享嘅 Beatrice， 早晨， 早晨啊！ 喂，头先咧同你认识咗好多吓，即系关于支付啦、交易平台嘅一啲流程应该系点样啦？因为我哋消费者好简单嘅啫，你攞张卡出嚟俾钱，最紧要俾到，同埋俾唔到，俾唔到阿蒙生 sorry 换下一张卡，咁你点都要俾到，你俾唔到咧，人哋又叫警察哥哥过嚟噶啦，系咪先？咁但系。下半節啦，我真心想講下，其實我看重係一班香港年輕人，即係佢哋都需要一啲工作機會，特別係我睇到就係、是、哇，即係啊喺個互聯互通底下咧，我哋香港嘅年輕人點樣維持個競爭力，而我哋香港嘅企業點樣去容讓我哋香港嘅年輕人有多啲嘅發展空間，可以大展拳腳，即係同灣區做生意 OK， 結盟戰略合作夥伴都 OK。但我哋啲後生仔都要有多啲唔同嘅工作機會。嗱，你哋都係公司嘅掌舵人啦，即係面對香港年輕人有啲咩寄語咧？與此同時就係你睇到香港嘅年輕人，我睇到都有生命力嘅，即係譬如我哋電台都會請人，我覺得啊後生仔都幾好嘅。但係當然唔可以用我哋固有啊，我哋做電台學師嗰年代是哇，真的要做十几个钟头的，哇，做到呢你基本上呢要当电台在屋企睡觉都在睡，咁先代表你热爱呢份工作。我估个时代真係唔同咗嘅，亦都唔需要扣上呢啲咁传统嘅帽子。不过调返转头你自己看之系点样呢？ 其实系好好嘅，其实香港嘅后生仔呢，其实不过嗰、那个而家嘅即系我哋都会有请一啲即系可能即系16岁，其实我哋都会有啲同学仔嚟试，即系 放心系合法嘅，同埋唔系 同工嚟，放心。 咁但系咧个位就系佢哋会，因为其实你例如科技啊，即系金融科技咁啊呢一范咧，咁可能佢哋喺即系嗰个某程度上，佢要去啲企业度咧，佢去知道呢样嘢发生紧啲乜嘢咯。因为有好多嘅可能你嘅教学上面咧，其实你唔会去啲咁专嘅一行，即系金融，因为金融科技每一个范畴都系好自己，即系好内边嘅人先知道发生紧啲咩事咧。咁所以实践嘅时候，佢哋好多时可能即系就算我哋啲同学仔，即系可能系我哋公司实习咗之后，佢会觉得哦，翻到学校去翻到学校，可能读紧大学咁翻到去，我去讲开啊，你知唔知卡机系咩嚟嘅咁啊？跟住佢已经可以即系讲到卡机，哦，我知点用啊，攞嚟啊，电子支付点用啊？ 因为学校就好 theory 咯，科班式咯。 然后佢有兴趣嘅时候，佢会再去碌，即系再去 deep 啲去睇翻，哦，究竟点解入边个科会点咧？因为其实好多都系成个即系科系都系讲紧个科啊，个 logic 点样去走啊？然之后有冇啲其他同埋而家个玩法就系、是、其实你要俾佢就系好多嘢。即係好多嘅即係產業啊，即係包括金融都好咧。有好多產業嚟講，你而家要講嘅就係話，佢本身已經係咁啦嘛。但係有一個後生仔落嚟嘅時候，好多時就見到點解係咁咧？即係我覺得點解唔可以而家咁樣？咁其實呢個就係改變啦。即係你有機會俾佢去接觸嘅時候，佢就覺得我點解要咁樣做咧？呢個可能做咗30年、20年嘅嘢，點解我仲要咁樣做咧？咁佢就要去改變。咁嗰啲改變就係佢可能萌生咗佢會去創業啊，佢會去改變嘅嘢。咁我哋公司都係本身都係覺得有啲嘢點解係咁，咁我哋就去做。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好鼓勵啲，即係佢去 join in 嘅時候，佢去講話哦，我有啲嘢我覺得要咁改啊，咁咪去即係有啲佢嗰啲技術上面，佢覺得因為而家好多技術上面都可以改變到咁就可以改變到。 我好欣賞啊！其實咧，即係點解無端做呢個訪問咧？其實我都有考量過，因為咧本身咧 FinTech 咧，我又幾中意啦。同埋咧，大家尤其是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有機會有啲誤解嘅。今次因為仲係覺得喂做 IT 就做 IT 啦，做金融就做金融，金融咧就唯利是圖啲嘅，即係拜金啲嘅。咁啊做 IT 咧就係IT 男咯咁樣。我話俾你聽，依家最有 creative 嘅可能就係 IT 界別。即係資訊科技界別點解咧？你揼嘅 APP 每一隻點解可以脫穎而出？因為嗰啲人有創意。點解佢會諗到編寫嗰個程式？因為佢有創意。同你十年前睇呢啲界別係好唔同噶啦。金融科技除咗 make money 之外，點樣可以便捷到大家嘅生活？点解啲阿公阿婆仲系同你讲紧？我去做定期咧，要攞住本簿仔，每个月咧好似定时定候咁样同嗰个人排好耐队咁去做。其实两个键，你开咗个 app Face ID， 其实我估我要逐个定期。其实可能讲紧一分钟之内一定发生到嘅事，点解？阿公阿婆你要排咁耐，即系仲要攞嗰个拐杖揼下揼下咁样，所以科技真系帮助我哋嘅咁样。咁我亦都好乐见啦，即系有啲大科技嘅 CEO 啊，同我讲话，香港后生仔有活力嘅咁啊，多谢晒你哋啦。咁啊，往后有机会再请你上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特别喺大湾区入边有啲新嘅扩张或者扩展嘅时候啊，亦都希望即系我哋点样将支付系统咧同个湾区其他嘅生活圈啦无缝交接，咁就最好啦。好，多谢 Beatrice，thank you， 拜拜。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稳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阿欧今日咧同大家可以讲下咧莲塘过关初体验，即系香园围啦。咁可能咧你会觉得啊，哇，即系呢一样唔系新鲜事嚟噶咯。但系对于主持人阿欧嚟讲咧，因为平时咧我都系喺呢个港珠澳嗰度咧就过去珠海啦，一系咧就系搭铁路啦，咁喺福田啦或者罗湖啦嗰度过关，或者深圳湾啦，深圳湾都几好嘅。即系之前同我嘅好拍档 PC 咧去。 清嘅时候，佢都话：，哇，你都识啊！泊喺天水围某个屋苑嗰度，将架电车一路插电，跟住咧可能就搭架的士，咁就已经到深圳湾口岸咁样。因为深圳湾嗰度就一地两检啦，其实都几快嘅。咁诶过完关，一条直路咁啊，喺个望约车个点嗰度就打架望约车啦，跟住就去你想去嘅地方。因为有段时间自己嘅工作咧喺前海都相当之多，如果点对点嚟讲咧，其实就深圳湾咧都几近。自己嘅工作地点嘅，咁啊呢个就系过往啊翻到去深圳嘅啲体验啦。哇！但系今次咧，即系一路咁样揸车揸到香园围咧，咁其实都惊嘅，因为咧身边人咧都有讲话，喂可能会去到咧冇咗嗰个有盖嗰个车位，即系政府好近口岸嗰个车位，因为嗰个要预约噶嘛。咁但系嗰次咧就胆粗粗喺唔预约嘅情况底下，究竟可唔可以喺旁边嘅一啲叫私营嘅烂地停车场啦，俗称嗰度泊车咧，哇，其实都 OK。原来咧，你一至五咧翻到去呢个香园围啊，即系喺呢个位置过关嘅话咧，其实相对个价钱都几廉宜咯。咁亦都系有几多位嘅，即系车位嘅供应啦。但系咧，有一个问题嘅，就系、是、你知道依家夏天香港系几咁烈日当空噶啦，咁啊绝对咧会晒爆咗你架车，系真系晒足，可能你翻去深圳五个钟，佢就真系晒足五个钟咯，就冇乜太多嗰啲树荫位啊，或者有盖嗰啲位啊。如果深水清嘅听众朋友，其实你旧时都喜欢咧驱车翻去内地，譬如喺皇岗嗰度过关咧，咁啊皇岗嗰个皇巴站隔篱咧，其实。都有好多烂地停车场噶嘛，但系嗰啲烂地停车场咧，到近呢几年咧，其实已经进化到咧，佢成为一个有盖啊，或者佢有啲叫做帐篷式嗰啲叫做临时开合嘅帐篷咧。如果你想拍有瓦遮头啦嘅话咧，你就加多几多钱。咁我觉得咁样都几好，因为有阵时有啲朋友啲外区咧，动辄都好多钱啊。嗱，唔系话主持人嗰架吓，不过我自己觉得长期晒住架车都唔好啦。第一咧就係你車入面啲皮會爆裂啦，第二嗰樣嘢就係咧，其實你一上到車嗰下咧，其實都幾熱下噶嚇，咁所以即係大家呢啲又係主持人實測嘅一啲小貼士啦，希望都透過帶電波咧，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大家又可以 plan 下啦，有冇諗過今日禮拜六啦，或者聽日禮拜日咧，都翻去咧深圳嗰度咧食買玩一轉啦。 终于再回望，去说声一起，相信那道火仍然未冷落。尽管我要花一生用血汗，迎着痛前行破浪，成为那最耀眼星火。 生活一小时， 节目嘅最后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嚟香港嘅研学团受到追捧啦，呢、这个都系咧报章嘅头版嚟嘅，咁啊话咧暑假期间咧内地访港嘅旅客咧人数明显增加嘅，咁啊大家其实咧喺大街小巷入边啦，即系香港嘅大街小巷入边咧，其实都好感受得到。如果你话喂礼拜六日咧去翻尖沙咀某啲嘅商场咧，你都觉得咧哇人咧就真系好多啦。当然啦，你要问翻零售业同埋饮食界别咧。究竟旺丁系咪旺财啊？呢、这个我真系未睇到个数据字。好啦，但系咧过去嘅星期六啊，即系咧讲紧啊吓，即系八月三号咧访港嘅人次咧，大概啊吓17.2万人次啊，嘅内地游客咧由不同嘅口岸咧就进入香港嘅吓，创咗咧五一黄金周之后咧单日嘅纪录嘅新高。咁啊，有报章咧就发现咧访港团已经慢慢转型啦，其中咧有啲咧。都要用多少少钱嘅高端研学团啊，成为咧暑假访港嘅热门之选。乜嘢系高端嘅研学团咧？咁原来咧有一啲中学生咧就嚟到香港啦，咁啊参与一啲港式奶茶嘅制作体验班啦，咁啊感受港式奶茶咧，亦都参观咗咧呢个金管局啊吓，了解咗咧香港钞票嘅演变史啦，咁亦都咧叫做参观下。即係叫做有牌照同埋有導賞底下去睇下呢個香港大學啦，咁你知道香港大學依家都要 join 一啲導賞團，你先可以入去，咁咪都滋擾到咧 conu 啲學生，咁樣明白啦。不過我都係好。覺得舊時自己讀書年代啦，即係可以自由進出大學啦。咁除咗學生年代咧，以至即係你話舊生年代咧，咁你入下 conu 飲杯咖啡啊 ，chill 下，其實我覺得係正嘅。不過依家時勢亦啦，咁啊，好似有啲學生都會覺得，哇！你咁多外來人嚟到嘅時候咧，喂，唔係咁好啊，搞住上堂喎、啊，又打卡影相喎，喺文學院嗰度，哇，著到即係叫做紅紅綠綠咁樣，唔好啊！咁我都明白嘅呢、這个，即系我自己都系学生个读书年代，我如果喺文学院一趌出嚟，见到咁多游客，我都好惊噶嘛。事情就系咁样咁啊，我觉得公平啲咁去讲。不过讲翻呢个高端嘅研学团先啦吓，咁啊团友表示咧，啲高端嘅研学团咧刷新咗咧佢哋对香港原有嘅黑板印象，发现香港嘅立体多元啦，有唔同嘅面向。我又想透过大电波讲，系啊，我哋真系多元啊，立体同埋好多面向噶。其实我哋一啲都唔黑板啊。我想讲，香港绝对唔系一个黑板嘅城市啦。咁希望大家揾唔同嘅乐子啦，揾唔同嘅兴趣啦，趁住礼拜六日咧假期嘅时间咧，咁好让自己一家大细咧出去行行走走啊吓。节目嘅最后咧，带嚟呢首作品啊，祝大家有个美好嘅星期六啦。 该打算了上月十秒清，但去到绝境，肾上腺素让身体急苏醒，信念坚定，人生对但是是你性，然而败局仍可及后期走。 死心就撑得多远，沿途被坏蛋所激动，既然难免理想有权反破极端，若然理想高尚，仍能被你一秒扭转，那撩人波碎时来自一线，暂时是一瞬间。